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风啸天追了火舞这么多年，连碰都没碰过他一下，更别说是如此亲热了。心中的女神被亵渎，此时此刻嫉妒的潮水宛如浪涛一般不断地冲击着风啸天的心。唐三径自回到营地之中，大家似乎都回营地休息去了。唐三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脸，虽然已经洗得很干净，但他心中多少还是有几分尴尬，就像是做贼心虚的感觉。正当唐三准备悄无声息返回自己的房间时，小五的声音却从一侧传来： 哥，你回来啦！ 我回来了。 哥，你怎么了？紧张什么？ 好吧，我坦白，不然憋在心里要难受死了。是这样的， 当下唐三傻乎乎地将之前自己和火舞说过的话，还有火舞亲自己一事儿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小五听着唐三的描述，一双大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听到唐三说火舞用初吻还命的时候，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 就是这样了，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小五，你没事吧？ 这个火舞太坏 啊！ 他那一条命就只值个初吻吗？怎么也要以身相许才行吧？哥，你真傻，难怪人家说你是块木头。 小五真的感到好笑，倒不是为了火舞，而是为了唐三之前紧张兮兮地把他和火舞交谈的过程毫不保留地说出来。如果说唐三在战斗中的智商是100，那么他在感情上的智商显然是无限接近于零。看着唐三挠头的样子，小五突然跳起来，双腿直接缠绕在了唐三腰间，手臂紧紧地缠上唐三的脖子。 小五，你干什么？ 哥，你看着我。 干什么？ 突然，小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地在唐三唇上亲了一下。此时小五的吻瞬间洗白了唐三的大脑，在这一刻，唐三脑海中的所有思绪都瞬间归零，那感觉仿佛令他的灵魂也颤抖着。从唐三身上跳下，小五低笑的声音令唐三渐渐恢复清醒。他耳中隐约听到了小五的声音： 哥，这是我的初吻哦，也是你的初吻吧？我先抢到了，省得以后再被别人惦记。 等到唐三恢复过来的时候，小五却已经不见了。带着点木然的感觉回到自己的营房内，戴沐白、奥斯卡和马红俊三个人立刻凑了上来。男学员占了两间房，他们史莱克七怪中的四个人自然在一起，另外一间住着泰隆、黄远和精灵。 小三，你傻笑什么啊？ 我有在笑吗？ 小三，你完溜，看来你是彻底让小五给俘虏了。哎，以后要说你不是七管炎，我都不相信。 七管炎怎么了？我很骄傲。 说完，在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直接跳上床，摆出一个盘膝修炼的样子。连小五自己都想不到，这简单的一吻却令唐三心中的最后一层牵绊破开，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终于开始从兄妹升华。唐三突然发现，当火舞亲到自己的脸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去洗干净。为什么会这样？直到小五也亲了他，他才明白，这正是因为小五，因为他怕小五误会。而小五的那一吻也像是打开了唐三心灵的窗户，将那一缕柔情完完全全地注入其中。之后的几天，史莱克学院一路高歌猛进，晋级赛中连败四名对手，包括曾经被唐三注意到的另一支队伍。凭借着戴沐白、朱竹清、小五和奥斯卡四人的实力，接连五场比赛，史莱克学院最多也只是出场三人。戴沐白也完成了一次一穿七的壮举。 至此，史莱克学院在全部14场比赛中已经获得了11场胜利。在这11场中，也包括了那曾经给史莱克学院在预选赛中带来不小麻烦的天水学院。战胜天水学院的比赛中，马红俊再次大放异彩，连败水冰儿、学武两个人。虽然只是连胜两场，但他却击败了对方最关键的两个人。失去了武魂融合技的优势，天水学院在第三个出场的戴沐白面前彻底崩溃。史莱克七怪充分向对手展现出了他们每个人实力的强大。11连胜，天斗帝国范围内晋级赛目前的第一名。但是这却并不代表着史莱克学院就能获得最后的第一，因为在最后三场比赛中，他们将要迎接本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最艰苦的考验。在连续三天的比赛中，他们要面对两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在预选赛中并没有碰到过的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 老师，今天让我出场吧。 今天史莱克学院的对手是雷霆学院。在此前的比赛中，雷霆学院只输过一场，他们的整体实力比赤火学院还要强上一筹。在双方属性互不可知的情况下击败赤火学院，而天水学院本身水属性魂力的导电性在雷霆学院面前毫无悬念。雷电的毁灭性在某些方面比火焰更强，植物学院也毫无悬念地败了。雷霆学院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是在面对神风学院的时候。 小三，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排在前面出场，能够战胜几个对手？ 至少一个，多了不敢说。 那就对了，你的蓝银草虽然可以水火免疫，但却无法免疫雷电，你的控制力在面对雷电武魂的时候有一定的被克制作用，因为你的蓝银草无法做到完全不导电。我想当初在面对我那侄子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吧。如果你今天败了，一旦受伤，那么不论是你的心理状态还是实力都会被削弱。如果明天我们抽签的运气差，继续抽到神风学院的话，你认为我们还能连续获得胜利吗？ 老师，您的意思是要留我去对付神风学院？ 以你们的实力，全力出手战胜雷霆学院并不难，关键是我们在之后的一场比赛中有 50% 的几率会碰到神风学院。我仔细观察过神风学院的实力，在五元素学院中他们无疑是最强的一支，想要对付他们，你必须要出全力。今天对雷霆学院的比赛，就相信你的伙伴吧。我现在宣布出场名单，第一个出场的人是泰隆，然后分别是精灵、黄远、小五、戴沐白、朱竹清、马红俊，有没有问题？ 没有。 兄弟们加油。 放心吧，小三，这场交给我们，对神风学院就看你的了。 好。 抬起手，唐三与戴沐白双掌互击，再紧握在一起，其他人的手也纷纷搭了上来。在这一刻，整个史莱克学院11名参赛学员的心完全连接在一起，比赛很快就开始了。唐三静静地坐在台下，信任队友是他唯一的选择了。预赛放弃了两场比赛，导致史莱克学院没能拿到第一的名次，对唐三来说是一件憾事。虽然晋级赛在整个比赛系列中是最不重要的一环，但唐三早就已暗下决心，绝不再输。雷霆学院的实力很强，全部雷属性魂师的攻击力毋庸置疑，尤其是爆发性更是充满了暴力的气息。雷霆学院一共有4名超过40级的魂师，这点和神风学院是一样的。虽然赤火学院在这方面也已经追了上来，但毕竟不像这两大学院的选手早已达到40级以上的实力。对于这场比赛，雷霆学院显然也很重视，四名40级以上的魂师全部排在了后面，宁可舍弃士气，也要先看清史莱克学院的出场顺序。第一场比赛，出乎意料的是纯力量的泰隆战胜了对手。他凭借的并不是那恐怖的力量攻击，而是自己的抗击打能力。纯力量魂师，攻击并不如何强大，但力量的恐怖令他们的身体防御力极其变态。 泰隆就是凭借着自己那打不死的小强般的精神，硬生生地扛住了对手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耗尽了对手的魂力，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面对雷霆学院之前，大师第一次对学员们进行了一些针对性战术的指点。他给泰隆的指点只有简单的一个字，拖，拖到对手魂力消耗殆尽。尽管研究武魂这么多年，虽然大师不敢说能够辨识出这个世界的所有武魂，但他对于各种类型的武魂优劣了解实在是太清楚了。雷属性武魂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击力恐怖，爆发力强横无比，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平衡性，强大的爆发性、攻击威力毋庸置疑，但同样的，在爆发的时候消耗的魂力也要比其他属性魂师要多一些。泰隆虽然不与对手对攻，但并不代表他完全不会闪躲，而他的对手为了战胜泰隆，几乎是一个接一个使用着魂技。虽然有不少攻击倾泻到了泰隆身上，但不是全部。就这样，当对手几次要将泰隆轰倒在地，甚至泰隆的头发都已经根根竖起，身上衣服也有多处破损，但就在他认为自己可以击败泰隆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魂力已经不足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